北边有后窗，其实只有四间，最西边一间是作为楼梯使用的。从墙外看，绿树掩映中的后罩楼虽然斑驳，仍旧隐约透出了昔日的精致讲究和设计者的独具匠心。比如它北面的窗户有方形的，有圆形的，有双扇形的，还有菱形的，上下两层没有一扇相同。窗户的外沿还做了装饰，窗棂也雕刻得十分漂亮。楼房老旧了，风度仍在，像一个迟暮的美人，风烛残年中仍是满头珠翠亭亭地站立在那里。尽管这些珠翠已经过时，已经不再亮丽，但它仍是珠翠，本质是没变的。七号院子里，小楼的西边有一口井，井口不大，模样跟故宫里珍妃跳的那口井差不多。每回参观故宫，我都会站在珍妃井跟前纳闷儿，这样小的井口，人是怎么下去的呢？我趴在井口往里看，黑乎乎的水面有个亮亮的小圆口，圆口里晃动着我的脑袋，仿佛是另一个我在水底下跟我打招呼。珍妃井里的水看样子不怎么深，却淹死了一个倔强的妃子，想来是下去时并没死，是后来在里头硬割死了。听胡同赵大爷说，过了两年打捞珍妃的时候，他的一条腿很别扭地拐着，竟没人能捋得直，想是那小小的井塘容不下一个大活人在里头伸展的缘故。故宫的珍妃井只下去了珍妃一个，七号院这口井曾经下去了有名有姓的12个人。最后往下跳的人已经跳不下去了，里头塞满了，踩着下头人的脑袋，半截身子在井里，半截身子在上头。这样的细节是来自赵大爷的讲述。赵大爷是我们胡同里孩子们喜爱的人物，他满肚子都是故事。赵大爷说，七号院里闹鬼，太阳一落山，井口啊就往外冒白气儿，月光底下常有人看见披散着头发、着一身白衣、脸色青绿的女子在院内行走，严格说啊，那不是走，是在飘，悠悠的，像戏曲里的鬼魂那种走法，草梢啊，连动也不动。我在院里练习过戏台上的鬼走路，裆里加个扫炕的笤帚，上身不动，胳膊手伸直，小碎步稳稳地倒。我父亲夸我很有李慧娘的模样，我母亲二话没说，揪出扫炕笤帚就给了我一顿臭揍，自此再不敢学鬼走路了。七号闹鬼，我倒很想看看鬼是怎么闹的，却是一次也没碰上。跟小四儿晚上翻墙进入院中，别说鬼了，连那条老王爷变的花长虫再也没见着。赵大爷说，我们两个火力太旺，阴暗的物件见了我们早早的就避了，哪里敢现形啊。小四儿说，神鬼怕恶人，他们大概属于恶人一类，所以谁见谁怕。赵大爷看着小四儿说，你小子得学好啊，别像你哥撬人家仓库的门。 赵大爷是旗人，还是上三旗。他说他祖上当过养心殿的禁卫军，他祖上看过皇上在窗户跟前写字儿，看过皇上在廊子底下遛弯儿，绝对是亲兵。不是亲兵，哪能看见真龙天子的这些生活细节呀？皇上的亲兵后代现在在东城面粉厂当职工，跟白面打了一天交道，每天下班回家都是白头发、白眉毛、白脸。胡同里的孩子们管他叫白毛大仙。那时候洗澡的设施很不普及，我们家人洗澡要到东四浴池去，洗回澡得花费不少，除非要过年，一般情况都是在家里凑合。我呢，爱上赵大爷家去，尤其爱看他洗脸。赵大爷洗脸很有特点，把满满的一铜盆水搁在院子里的石头凳子上。为什么非得搁院里啊？因为赵大爷的脸必须在院里洗。赵大爷洗脸是连洗带葫芦，一盆水拍在脸上，鼻子嘴立刻同时的使劲吹气儿，每一盆水几乎都被他吹到盆的外头。脸洗完了，盆里的水全到了地上。赵大妈见不得赵大爷洗脸，说赵大爷洗脸是鸭子浮水瞎扑腾。我的鬼怪知识基本来源于赵大爷。夏天晚上吃过晚饭，胡同里几个孩子把赵大爷一围，端茶缸的，摆小板凳的，送蒲扇的，把赵大爷伺候得舒舒服服的，就开讲了。说书的都有定场诗，赵大爷的定场诗是：七号小门黑幽幽，住着前朝老王侯，恩怨无常多少事，凄凉破败后赵楼。定场诗一念，我们都转过脸去向那扇暗淡的小门张望，胆小的会把小板凳挪到赵大爷身边紧紧地靠着。赵大爷把蒲扇一挥说：去，大热天的，别往人身上粘。赵大爷的演讲离不开鬼，离不开狐仙儿，离不开黄鼠狼，离不开长虫，全是我们顶害怕的东西。而这一切呢，都离不开七号院，好像那小门后头藏匿着无数能要人性命的鬼魅。赵大爷说七号院是凶宅，没人租也没人买。光绪庚子年时候，东西洋联军陷京师，两宫仓皇出走，七号院王爷留在京师，没得着随鸾出京的懿旨。王爷认为自己世受国恩，不能护从皇上西行，深感遗憾。如今城池又破，再无活下去的道理。7月21日，城破第二天一早，王爷率福晋董事、妾柳氏、李氏、庞氏子二人、女六人投井而死。当时小格格年幼，尚在襁褓中，由妈妈怀抱着也跳入井中。后来小格格和奶母被人救起，成就了一段忠烈佳话，还受到了朝廷表彰。老王爷谥号忠烈，入寺朝中祠，小格格享受双凤禄，太后赐名真，就叫做了真格格。真格格还没长大，社会 就变成了民国，双凤自然是没有了，生计靠卖祖产维持，先卖祖坟的松树，后卖祖坟的土地，接着卖房子，卖完了前院卖后院，卖完了房子卖古玩，真格格家里的宝贝多极了。听说到他死，他们家的东西也卖不完。我和小四儿是孩子中有名的贼大胆儿，我们不信鬼，也不怕狐狸。我们常溜进七号院去玩耍，当然不能走正门，我们是从南墙翻进去的，蹬着八号茅房的矮墙，一纵身就窜了上去。墙北边是假山石，凳子一样接着我们呢。我们到七号去，美其名曰练胆儿。我们练胆的内容很多，比如到东直门外窑坑去看捞死孩子，到亭陵的棺材底下去钻城门，到挂满吊死鬼的槐树底下去看书，认着那肉虫子在脖领子里蠕动。我们呢，还到陆米仓的老仓库去转悠。我们胡同附近有几个清朝遗留的大仓库，海运仓、陆米仓、太平仓什么的，被军队占用着。我们不管什么军队不军队，总能有法子钻进去，跟那些比猫还大的耗子周旋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，后赵楼》，演播田洪涛。 母亲反对我和小四儿玩，说小四儿那孩子不地道，他的哥小三儿和小二都在少年劳教所关着，一个是因为打架，一个呢是因为盗窃。我倒是觉得小四儿不坏，我也看不出他怎么不地道。他是我上房爬树的师傅，他教给我怎么用恶毒的脏话发泄心头的怨恨。他用五分钱能弄回七八斤西红柿，其中两个是买的，其余都是装在背心里顺回来的。他带着我买一张电影票就能看两场电影，还都是有座的，尽管我们在放映途中要频频地变换座位。哼，总之对我来说，小四儿是个很有趣儿、很真诚、很不错的朋友。我们共同的爱好是对七号院的探险和对历史人物的挖掘。长大以后，我还常常想，如果我们以后共同从事历史考古专业，那将是两个多么出色的人物啊！可惜我们谁也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。七号院里的树都有年头了，后赵楼前那棵西府海棠枝呀比大腿粗，半边枯死半边活着，七扭八歪，绝对成了精。西边井口一棵黑枣树，高大壮硕，年年长枣年年落，树底下结了厚厚一层痂。那只自小生长在院里的老黑猫，见了生人也不躲，闪着绿眼冲人呼噜，哪里是黑猫啊，分明是黑豹。我也见过那口装过十几个人的井，井口很小，盖着板子，掀开板子看不到底，里面嗖嗖的往上冒凉气，同看真飞井一样。我不明白那些人是怎么下去的，大概是一个一个排着队，后头的帮着前头的往里塞。赵大爷说，有回 他半夜从永定门下火车回家，打七号门口过，听见里边吹拉弹唱，好不热闹，楼上所有的窗户都亮着，那棵海棠开着大朵大朵的粉花探出墙外。那是什么月份啊？隆冬腊月，地冻天寒，滴水成冰，怎会有花呢？赵大爷说，他在七号门口站了许久，街门虚掩着，听得出里头有不少人在走动，在说话。我问，都说些什么呀？赵大爷说，听不清。我说，那您怎么不进去看看呢？赵大爷说，他哪敢呢，明摆着进去就会撞客了。我问，什么是撞客啊？赵大爷说，碰上了不该碰上的东西就是撞客了。我说，让汽车碰了也是撞客了。赵大爷说，这不一样，撞客有神秘色彩在里头，不能说破了。赵大爷说，第二天天刚亮，他又跑到七号门口去看，哪里有什么海棠花啊，一扇破门关得死死的，里头的枯树被风吹得呜呜的响，楼房窗户紧闭着，哪里有半点人气儿啊。我说，那真哥哥呢？黄老婆子呢？赵大爷说，格格跟黄老婆子都猫在楼里没出来，这样冷的天儿，他们出来是找死。七号院里住着的两个女人十分神秘，那个受过表彰的格格和她的奶妈黄老婆子从不和街坊们打交道，格格谁也没见过，黄老婆子倒是常出来，出来低着头顺墙根走，他永远走在胡同的阴影里，永远不拿正眼瞧人，一拐一拐走得飞快，好像是怕太阳晒，好像是后头有鬼催着。黄老婆子腿瘸，一条腿不会打弯，走道拉拉胯，可是呢很有速度。对他的瘸腿我有看法，认定啊是他跳井的时候一定跟真飞一样把腿给别坏了，要不不会这样。黄老婆子的装扮也有特色，发髻梳在头顶上，本来就稀少的白发顶着个小揪，别着个白玉石头簪，那揪随着步伐的摇摆在脑袋上一晃一晃的，那玉簪也跟着摇晃。我老盼望着哪天那根玉簪掉下来捡到我手里，拿它当滑石用。黄老婆子模样古怪，脸色死黑，满脸褶子，黄眼珠，鹰钩鼻，一张瓦刀脸，细细的一个长条，不像阳间的人物。他的无名指和小手指的指甲有寸长，弯弯的发着黄白色的光。小四儿告诉我，那光是一种死光，谁让那指甲抓一把就得开膛破肚，断没有活着的道理。胡同里的孩子再淘气的也不敢招惹黄老婆子，比如小四儿，他的擅长是拿崩弓子崩人，蛋子儿是他拿黄胶泥揉的，滚圆梆硬，他专在暗处崩人脑袋，打在谁脑袋上就是一个大包。有回小四儿崩了21号宋先生一蛋，宋先生在门口正要上汽车，人家是要到市政府开会的，宋先生挨了打没去政府，直接去了医院，街道上为这事儿查了好几天。我妈